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2集，惊大 bug 染。来人身影修长，背着光走来，近了一点，大厅中的人都认出来，那是徐婉晨 ，A 大今年的种子选手。三年前就被实验室的负责人收做了徒弟。葛院长直接站起来，看向徐婉晨的手。 跑完没有啊？ 徐婉晨一张脸略显沉默，他没有说话，直接伸出右手，露出掌心的牌子。通体黑色，中心刻着血一样的 A。 不错。 葛院长看到，眉宇间自然隐隐透着骄傲。他咳了咳，脸上勉强敛了欣喜，拍拍徐婉晨的肩膀。今天实验考核的两个老师把 A 牌放到 A 大那边，并给 A 大记了90分，又在电脑中输入了徐婉晨的分数。考核老师的动作让现场其他人也看清了徐婉晨的 A 牌，风波乍起，大厅里超一半的老师都在小声议论着这件事，时不时地看向徐婉晨的方向。考核的实验难度很大，大部分都是卡着 C 级过的，能做到 B 级实验的都是凤毛麟角， A 级实验三年才出那么一个。若是放到前些年，徐婉晨做出 A 级实验会备受关注，只是前面三月份出了一个 S 级实验宋绿婷，昨晚理论考试又出了个满分情闪，众人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大了。讨论了几分钟后，就继续看着走廊的方向。一连20分钟过去，都没有第二个人出来，可见徐婉晨的速度之快。11:30的时候才陆续有人出来，每个人手中最低的也是一级牌子，都是各大高校的人才，不会连一级牌子也拿不到。负责实验考核的两位老师忙着记录分数。随着人出来的越多，两个学校的分数已经显著地拉开了。11:50， A 大最后一名学生出来了。 A 大所有积分已经算好， A 牌一个， B 牌两个， C 牌十个， D 牌七个，一排三个，加起来1520分。京大没有 A 牌， B 牌有一个， C 牌七个， D 牌六个， E 牌四个，加起来1130分，比 A 大少390分，毫无意外的结果。这结果怎样，京大的人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关注了。江院长捏着茶杯，他站起来看向实验室长廊的方向。11:50分，实验室其他人都出来了，只有秦善没有出来。江院长按着眉心，眉眼难掩的焦虑。秦善是不是做实验出了什么问题？11:55分，秦善还是没有出来。这会儿一直故作镇定的周颖也忍不住捏紧了茶杯。昨天晚上笔试成绩出来，周颖跟江院长都充满了信心，觉得秦冉可以过 C 级实验。哪知道等到现在，秦冉人都没有出来。周颖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。而大厅角落，坐在程俊身边的程温如围巾没有取下，遮了大半的脸，双手指尖拿着一杯茶。外人面前他倒是能够端得住，偏头压低声音说， 冉冉能赶得及吗？ 他心里急躁，但面前半点不显，气场依旧很足。程俊缓慢地把玩着手机，目光盯着长廊的方向，虽是散漫，但一直没有移开，眸色清朗，闻言有些理所当然说， 自然。 那怎么还没出来？ 程温如有些急躁。程俊微微眯眼，血色的指尖敲着手机。 再等等。 11:58，大门还是没有动静。葛院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看向江院长那边。 江院长，看起来你们学校的新生王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。 两个负责实验考核的工作人员也开始收拾桌子上的东西，并站起来宣布。 今年通过的名单都已经当面告知，稍后会发布在一楼屏幕。另外，积分上，今年依旧是 A 大胜出一筹。 葛院长站起来，理了理衣服，然后朝江院长拱手，笑得挺挑衅的。 不好意思啊，江院长，承让了。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，一直关着的实验室通道门被一只手推开，很明显的开门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后方看过来。11:59，秦冉出来了，手里只拿着个米色的围巾，眉眼轻挑，漫不经心地朝两个负责实验考核的工作人员方向走过去。江院长跟周颖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来。 秦冉，你的牌子呢？ 江院长注意到秦冉手里没有牌子。随着他的话，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，尤其是葛院长。他一瞬不瞬地盯着秦冉的方向，似乎要将他盯出一个洞来。他这么晚出来，没有人觉得他一个实验都没有做出来，眼下是都想知道他做了什么实验。角落里，程温如整了整衣服，规整地坐下，表情一如既往，侧头第三遍问程俊： 三弟，你说冉冉是不是做了 S 级实验？不然怎么现在才出来？ 之前问到这个问题，程俊都不太理会他。这会儿，程俊的手慵懒地支着下巴，目光依旧没有收回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 六个。 嗯？ 程温如没有反应过来。前方，在近百道目光的注视下，秦冉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摸出来黑色的牌。牌黑色的部分十分纯粹，更是硬得他的手指犹如冷玉一般。随手一放，微微抬头看向负责实验考核的两个工作人员，声音淡淡的说：开始计分吧。伴随着轻微的响声，几张黑色的牌落在了桌子上。在这寂静无声的大厅内，这声音震得人心口发麻。牌正反两面都印着等级，落定之后清楚地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，整整齐齐六个牌，从 E 牌到 S 牌一个不落。在秦冉从兜里摸出来一堆牌的时候，其他人就有想象到他拿到的牌不少，但没有想到竟然六张牌一个不少。也就是说，四个小时之内，秦冉把六个实验全都做了一遍。秦冉在桌子边站了半晌，也没有等到两个老师计分的动作，他屈着一根手指敲了敲桌子，姿态挺懒散的。两位老师。负责实验计分的两个老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然后对视了一眼。两人之前也不是没有讨论过京大今年的新生王会不会有骚操作，也不是没有想过他会不会跟三月份的宋绿婷一样做出 S 级的实验，但是这两人怎么想都没有想到，这个新生王做出来 S 级的实验就算了，竟然把 E 到 S 级的实验全都做了一遍。从实验室创建到今天，大大小小近百次的考核，第一次有这种骚操作。其他人也才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做，这他妈怕不是京大派过来的 bug 吧？眼下怎么办？秦冉的分数肯定是按照 S 级排列的，这没有问题。但其他牌呢？全都要记到京大的总分中吗？负责计分的两个老师更加迷茫了。 第一次发生这种事，他们不得不在中途打了电话询问实验室的负责人。听到有人四个小时之内把所有实验全部做完的负责人愣住了。是不是给四个小时太宽裕了？明年要不要缩短一个小时呢？因为实验要求没有明说一个人能拿几个牌子，这六个牌子就全都算到了京大的总分里。葛院长张嘴道： 这不公平啊。 听到葛院长的话，两个老师微笑着说道： 您下次也可以让您的学生做六个实验。 这些人做一个实验都要两个小时以上，庞大的计算量跟验算占据的时间太长了。别说六个实验，就算是两个，徐婉晨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完。葛院长无言以对。秦冉的六个牌子一共450分，京大由1130分变成了1580分，比 A 大多了60分。秦冉一出来就刷新了两个结果，单人记录由徐婉晨的90变成100，高校总分记录由 A 大的1520变成京大的1580。今天的京大在19个人的情况下总分赢了23个人的 A 大。几步远处，从一开始看到秦冉拿出来一把黑牌的江院长脑子就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他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伸手给周校长打了个电话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